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唔知第几次、第几集，我唔记得，冇数到。因为应该就算数都数唔到嘅，通常都会数漏。阿 Vinny 考下你啲数学咧。 系。 嗱，我哋一个礼拜做一次啦，一个月应该有四至五次都唔顶嘅，大约啦。咁二千年即系1999年开始，咁24年啦，你当。 24年。 成啦。24年乘几多啊？乘50，系咪啊？50个礼拜嘛。 系52。 当你50先啦。几多啊？几多次啊？ 24乘50，系咪千二定系万二啊？千二咋系嘛？ 系咪？ 1200 啫嘛，系咪？ 系。咁啊，系啦，然后咧，每一次咧就有3小时播，即系由而家一路到12点咧，我哋都系二千靓歌再重聚。里面咧唔知有几只歌，通常有20只以外噶啦。咁啊，再成咧，我都唔想再成啦，因为开始混乱啦。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中意音乐嘅人咧，都通常嗰啲唔知点解，系我觉得嘅计数都好渣嘅吓。咁所以我哋不如集中咧，系不如今日咧吓，其中一次千几次嘅其中一次嘅二千靓歌咧，究竟会有啲咩歌出现咧？咁啊，首先多谢同我哋计数计唔好掂嘅边时，仲有咧就系 Boris 啦，又打有啲敲击乐啊，一阵间咧就同埋。吉他伴奏都是 Boris 的。咁我呢就开心啦，因为呢我今日嘅特别嘉宾呢，我一请到我只係未见到佢嚟呢，我只係听到佢个名字，哎呀哇好熟㗎啦，识咗好耐㗎啦。因为呢个名呢就令到我都好 relaxing， 点解就好似自己坐喺个咖啡座嗰度飲杯咖啡，梗係要加少少糖啦，如果唔係呢就好苦。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啊，堂妹，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多谢你啊， 好开心嚟到呢度啊，系啊， 多谢你第一次嚟二千靓歌噃， 嗯，系啊，平时净系喺个车度啊，或者系 on the way 翻屋企咧听歌， 系、啊啊， 但系今日终于自己上到嚟啦， 即系见到你，我真系嘅，好开心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堂妹一出道咧，即、就、系、是、我见到，咦，哇，呢个小妹妹咧。咁好啦，咁然后中间咧隔咗唔知几多年啦，跟住一见出佢，哎呀，点会一样嘅？真系，我竟然觉得吓，呢个边个？你边个叫咗个中学生嚟？个电视城嗰度做咩 show？ 我真系次次都有啲咁嘅感觉。 多谢。 我谂你有啲即系秘技嘅，我唔知道你肯唔肯同啲即系听众分享啦。 我食好多维他命 C 啦。 即系今日一定会有一把好甜好靓嘅声音。 Thank you。 咁啊，同埋咧，如果我哋好似喺夜晚嘅咖啡座嗰度咧，饮杯自己中意嘅咖啡。加少少奶，加少少糖，咁就好 sweet 啦。咁所以一阵间咧，可能要你唱红茶馆都未定噶。 好啊，冇问题啊。 不过开始嘅时候咧，就真系我哋你知啦，二千靓歌咧就唔同喺 TV 啦，你喺 TV 长大啦。 多谢。 咁喺呢一度咧要唱好耐噶 噃。冇问题啊，最中意唱，我惊你收唔到我货啊，真系。 咁犀利。 唔俾我，唔俾，唔准走，我要继续唱。 不如咁咧，我哋而家轻松下先，究竟出面系咪依然都系有少少闷闷热热咁咧？搵啲风吹一下，清凉一下，清凉一下先。 咁样堂妹，风的季节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跳然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冬与秋。 堂妹第一首歌《风的季节》，哇，估唔到，即系咧，堂妹咧一阵间你会听到一把好清丽嘅声音，可能高音啲嘅，或者好靓咁样，好小妹妹咁。但系咧，原来咧一唱徐小凤嗰啲歌咧，就即刻变咗吓， 好中意嘅， 系啦，好中意嘅， 好中意徐小凤啊， 系啦，中低音咧，即系原来你都有嘅，即系个样唔系好夹把声， 系我知啊，好多人都咁讲，所以咧我一出到嗰时咧，有啲人话我咧好老积咯， 系啊，细细，咦，佢咁细个，点解你咁老积嘅把声咁啊？ 但系咧，风的季节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咧我近排同阿路过路访问，会一路谂究竟自己第一次演唱会系咩咧？ 系啊。 原来就是徐小凤演唱会， 真 我坐在山顶度同我舅父啊、妈咪一齐睇，好细个，然之后就是睇到嗰幕咧，波波点群下面藏住， 藏住啲小朋友的背啊，捐出嚟嗰度。 我就心里面种下一个念头就系、是，哇、哦！原来以后要登上红馆就要咁，原来下面收埋咁多小朋友。 因为小凤姐嘅即系波波群咧已经系经典啦。啊，今日真系你咧就系从佢嘅波波群里边捐出嚟，哇！你真系眨下眼都好多年啦， 好多年。 咁啊，真系难得，最难得我谂喺娱乐圈咧，尤其是要喺镜头前边啊，即系你系得天独厚嘅，我觉得真系嘅。真犀利啊！真系，啲咩秘技一阵间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要多啲刮痧咯， 唔会刮。咁我谂啊，即系心境啊，各样嘢都好开心啦。因为我见到堂妹，我都即系虽然唔系同李维好熟，但系咧系好高兴、好开心嘅，见到好 sweet 嘅吓个笑容啊，各样嘢。啊，虽然咧有我呢个咁嘅沙声主持吓，我即系头先咧都。即係俾呢個二台嘅同事咧，就真係捉住我講翻，即係咁多年啊，啲 DJ 嘅文化，哇！你諗下點收得口咧？ 哇！ 錄咗成幾個鐘啊，不斷咁講嘢，而家沙沙地，我大家唔知聽唔聽到，我哋立體聲廣播都好容易聽到少少沙沙地。不過，我哋聽阿堂妹唱歌咧，就有一啲加咗糖嗰種滋潤嘅感覺， 希望滋潤下大家， 一定得。所以咧，头先我已经系预告咗啦，我突然间突发奇想咧，弹出嚟要唱红茶馆，因为我哋想饮奶茶，然后咧翘埋双脚听阿堂妹唱歌。 你弹一弹先， 弹一弹，系唔该啊，唔该呢位啊，我要一杯 coffee or tea，coffee， 唔好太浓。 好， 咦系 black coffee 太浓啦，加少少糖，堂妹唔该，红茶馆。 红茶馆，情侣做寂寞，以意外如话未觉梦，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馆。 哇，真系好好嘅享受喺呢个红茶馆度听你唱歌吓。因为有时中间嘅独白咧，你直情好似系一个 drama 喺电视嗰个电视剧咁样。我就算眯埋眼咧，净系听你把声音咧，就好多演技喺度嘅。 但系呢一句独白真系令人哋好入戏啊！ 系啦， 好正啊！ 系啦，经典独白嚟嘅。 系啊，经典。 系咪嗱？我都话啦，头先咧，佢唱徐小凤就变咗突然间咧，会好多波波群。一唱陈慧娴咧，就哇，好清丽，好 sweet 嘅，同埋咧就好干净嘅声音。呢、這个就系阿堂妹，哇，即系保持啦。即系永远都咁样嘅，食咗防腐剂养啦。咁我谂唱歌都好紧要嗬。 诶，真系好紧要，同埋要即系头先你听到你话咧，讲完两个钟头嘢咧，我都 feel 到有几辛苦。即系之前我做主持咧，又系如果同一日要拍摄系录嘢加唱歌咧，真系十分之痛苦。你简直担、即系我自己经验都系仲未不足啦。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哇，唱歌的时候真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害怕有些位置会烂开了。 是啊， 那些 尤其是有 TV 又要顾着样子，又要顾着角度，又要顾着晒。 是啊，还有有时有对手就更加你不想累了人家录多次。 是啊，讲嘢尤其是讲广东话呢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讲嘢啫，但是讲嘢仲嘥声过。 是啊， 唱歌的。 真的。 我很喜欢唱歌多过讲嘢。 Me too, me too. 但系冇办法，我都一讲咗唔识收声嗰啲人嚟嘅、即系佢叫我讲 DJ 生涯，哇！将几廿年浓缩咗喺三个钟头里面讲晒佢， 系 讲啲事件啊咁，都几好嘅，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咁大家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有呢啲特别嘅节目，因为我哋今年咧系95周年嘅广播啊，即系香港电台。 好 劲！95周年，有边个喺度见证到咧？ 系咯。 Anyway， 堂妹咧就唱咗啲红茶馆系我嘅即系 special request， 咁啊多谢你，真系非常之，哎呀，呢间餐厅真系好啦，唔使走啊，俾要俾好多 tips 先得嘅，即系如果系要俾的话，咁样啦 ，OK， 我就唱一隻歌呢、就等你坐返入去里面，因为呢个露天拆咗呢夜晚少少凉意，同埋呢最近都系无端端会有几滴雨㗎。淋湿咗唔好啦，里面都好舒服㗎。呢隻歌就係以前呢唐伯我哋、我细个嘅时候唔系你下你唔会知㗎啦。即系唔系波波群时代，系好耐之前呢啲西片呢我哋好鍾意睇㗎。点解呢我细个就好似你咁。唔系俾出戏吸引，系出戏里面嗰啲歌吸引咗，咁咧印象咧就咁样留低。留低之后咧，一大个咧就有机会，咦，我要学呢只歌 啊！ 以前有一出电影咧，有两个超级巨星，真系嘅，一个叫做罗伯列福，一个叫做保罗纽曼，你未听过嘅 ，Paul Newman 同埋 Robert Redford，即系最靓仔、最劲嘅两个超级巨星主演嘅电影。叫做神槍手與智多星嗰啲西部片，但係輕鬆愉快。呢隻歌就喺嗰度出現啦，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Th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iss and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The blues they sent m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Oh,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shouldn't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Oh,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Nothing's worrying m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政府启动动员机制，协助处理因特大暴雨对各区造成的破坏。公务员事务局今日组成30人应急队伍，前往鲗鱼涌同筲箕湾协助清理路面泥泞，俾市民听日可以畅通无阻翻工同翻学。局方喺社交网站话，应急队成员在鲗鱼涌街和筲箕湾道清理路面垃圾、树枝和落叶，并移走因为暴雨冲到路面的沙泥，希望社会交通尽快回复正常。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超强台风后世纪暴雨极端情况令部分人居所受到影响，当中劏房漏水问题更加显露无遗。他说，受风雨影响居所有迫切转屋需要的家庭，可以申请有现成单位可供即时入住的过渡性房屋项目，包括赤柱上进坊、长沙环顺庭居、元朗同心村、元朗博爱江下围村和荃湾全福居。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未来几个月还有多个项目陆续落成，现正开放申请，当局将会在今个月24日在旺角社区会堂举行第二次过渡性房屋开放日，有项目摆摊位介绍和接受即场报名，亦都有交通接驳到场实地参观项目。马会表示，今日马季开来日总投注额近13亿港元，总入场人数超过36000人，整体令人满意。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开来日的投注额比去年下跌8%，主要原因是近日恶劣天气下，马匹有几日无法如常到跑道操练，令参赛马匹数目比上季同日减少超过30%，但草地跑道状况仍然保持一流水平。放诸世界，如果遇上相若天气，没有其他马场的跑道可以有这个表现。 他又感謝團隊克服重重挑戰，維持場內熾熱氣氛，天氣不穩下仍然吸引了超過36000人入場，當中7%至8%是內地旅客。南韓總統尹錫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新德里出席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舉行首腦會談。南韓總統室表示，兩個人的會談持續20分鐘。尹錫月說，希望兩國下半年也都能夠保持活躍交流，同時爭取舉行韓中日領導人會議。岸田文雄回應說，將會積極響應。總統室又說，尹錫月和岸田文雄對於從今年3月至今兩個人之間一共會面6次感到高興，雙方積極評價近期兩國關係發展的基調，並討論增進合作的方案，同時商定以負責任的態度在全球事務方面攜手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女陶艺家黄美莉自70年代开始从事陶艺创作，亦都是香港早期探索柴烧技法的艺术家。 黄美莉起色陶艺展将会展出85件陶艺创作，特别介绍2件在龙泉窑烧制的精品梅子青四季花瓶以及洛绒绒盘。两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黄老师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在我最早90年代尾嗰时去龙泉咧，系好艰辛嘅路程，一个灯泡，一个工作室，咁就做嘢。咁我啱啱好咧，我工作室嘅前边咧就系一个猪栏，成日都有啲小猪咧就来来往往。咁我就搦咗啲小猪，第日拎翻去咧就拉咗个盘咧，就将佢摆喺个盘嗰度。后来完成咗出嚟咧，系件非常可爱嘅小盘。咁啊，成家人喺嗰度咧，好似玩紧水咁，系好开心。就更加系因为烧制嘅过程咧，佢出现咗。符合了我们歌谣里面指口铁足那个特殊的表现的，所以这件是一件是不错的作品。咁梅子青嘅由来咧，喺早期嘅时候咧，啲青友系比较原始啲，就冇分呢样嘢。去到南宋嗰阵时咧，当地嘅匠人咧就研制咗啲酉酿，系改良咗，叫做石灰碱酉，就有壮族出呢个梅子青色同埋粉青色。咁呢两个颜色咧系非常之悦目嘅。咁啊梅子青咧，我四季瓶咧就系因为我中意佢嘅黑花嗰个装饰性，所以我就先拉咗个瓶。将佢分咗格咧，就做咗四种嘅花卉唔同，咁所以叫做四季瓶。 唔该晒黄美莉嘅分享。 陶艺展《黄美莉起色》由而家至到10月7号，一新美术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国剧830， 谭健智、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系啊，恭喜！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善溪，心在林中偏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神雾，朝露散雨中花，化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尽粉，游进碧空一片片，散在林中几山畔，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炎寒，朝露散雨中花，化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尽快意。 现在深山一线契，我相信阿唐妹你个地图都找不到我这个地方。 不过我找到港台。 好隐蔽，好隐蔽。广播到30号的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在转播紧唐妹做特别嘉宾的2000靓歌再重聚。咁因为点解会讲你地图都找到我呢，因为你只新歌，恭喜你。又有新歌啦。咁呢歌叫明天地图。 嗯，是明天地图呢首歌呢，讲紧一个老生常谈啦，希望在明天。但我觉得大个咗咧，对希望在明天呢样系有另外一个睇法，唔可以净系得个讲字，即系唔可以斋有一个希盼，你都要俾人帮你先。 系， 即系我有时觉得咧，有一啲人生嘅低谷位咧，你都要学识去认下低位啊，或者系愿意去话俾人听咯，唔可以净系自己喺度硬住咯。唔知啦，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会自己消化好多难关嘅人嚟嘅。但系我发现而家大个咗会识得。其实都可以话俾人听，你有呢个想法，原来人哋嘅一啲可能系意见啦，或者你当安慰说话啦，或者系屋企人一啲无声嘅一啲行动啊，帮即系支持你咧，系会帮助到你系真真正正认清咗希望在明天嗰种感觉嘅。 呢种感觉喺你只新歌嗰度会听到啊？ 冇错啊，成首歌都系讲紧呢一样嘢，明天地图。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未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事情很糟，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这路我亦有走过，只会令做坏事情会令你不到，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 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捱过去能够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你都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就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惘。 新歌叫做《明天地图》， 冇错， 得意啊呢个名。 系啊，我个朋友咁啱 send 咗 message 话，嗱，好朋友同埋best best friend 嘅分别就系咩咧？普通嘅好朋友咧，只系陪你癫啊，陪你玩，但系一个 best friend， OK， 系陪你一齐去写你嘅人生。哇！我听到直情系毛管都冻埋，就然之后突然间谂起明天地图呢样嘢，好似地图呢样嘢就系画咗系咁多，但系真正去走呢条路，真正去画你行过嘅路线，系越嚟越要同你重要嘅一切啦。 系啦，哇！啊呢一个系。感觉就啱任何人嘅， 有 件事。头先我一路听你唱咧，亦都我要向啲听众解释一下。头先我哋唔系播碟嘅，系啊， 播咗个底嘅音乐。 系啦，堂妹系现场唱嘅 ，OK， 冇 错，因为唱得咁完美嘅。咁你嗱，你已经唱咗歌啦，你要几年前已经做咗十周年，即系堂兄堂妹十周年嘅演唱会。 咁啱喺疫情期间做 的，系咯，疫情期间几年前啦。咁即係话你喺乐坛都十几年啦，而家 突然间俾你咁样推算翻， 系啦，冇办法，咁就唔紧要嘅。咁你十几岁，而家咪廿几岁， 入行早啊，我都 系啦，冇错啦，系啦，一定系咁讲嘅，尤其女仔。不过你唔紧，你啲事情系可以咁讲，系全世界都会信嘅。明天地图，希望你嘅明天嘅地图咧，都系即系随心。最重要是自己想的，即是我最喜欢的过年挥春就是心想事成。即当然一般人说恭喜发财，有很多人有钱就是不想发财， 忙得就是添， 是啦，心想事成就好了。如果你说你的新歌呢，你就新唱片啦，你就有新歌就话。其实呢，好多人都问究竟仲会唔会出唱片或者 CD 嘅咧？ 我觉得而家兴出单曲咯，即系逐首歌逐首歌去打咯。咁我又觉得好嘅，即系拉长个战线，唔会一次过话，哇、哦！一次过六首歌个概念系咁样就逼你去消化。 系 而家我哋就单曲慢慢嚟，慢慢讲入边嘅故事咯。我觉得其实以前你会觉得一定要做一个概念先至系为之有个专辑啦，系咪？但其实而家每一首歌你都系。即等于好细化你，可能我呢半年嘅心情，呢一年嘅心情，而唔系我汇集咗我三年嘅心情、一次过俾你听，系咪？ 因为以前咧就因为要咁做，就因为有一种 product。叫做 CD 或者唱片啊嘛，咁要聚集，咁你先卖得到噶嘛。 同埋因为出一只碟，第一只碟一定系完整嘅大碟先可以去争夺新人奖。 如果你出一只歌唔得噶嘛，咁同埋咧就真系呢个 product 好紧要，啲 fans 啊或者中意嘅咧就除咗可以听一次，可以无数咁多次啦。第二咧就可以嗰成个包装啊，有啲相啊，有啲歌词啊，系好有感觉。即系我都仲，我虽然你话我系嗰个年代。嘅人，咁但系我觉得，譬如你而家你送一样，我送只歌俾你啦，咁，咁你 send 条 link 俾我， 有啲争啲嘅， 差好远啊！你条 link 响我成个手机都系 links 嚟噶啦，有咩？咁但系你送 CD 俾我唔同嘅话，即系譬如你一阵间会送只新碟俾我，咁先算啦，签埋名咁样 ，Albert 哥哥诶，多诶，即系嗰啲咧，我觉得好 sweet 嘅，温馨嘅，我会整个盒俾你，里面有个卡式带添，我知道你冇机噶，不过摆喺度都好。 我一讲起卡式带，我就谂起我细个洗咗我阿妈个徐小凤喺度录电台节目，好过分，又谂不起。 好难要谂，又要等机会啦，先至录得翻嘅。 系啊， 咁不过咧，除咗你听歌，我谂你即系大部分嘅歌手咧，有些女仔又唔知点解，多数都系嗰、那个音乐嘅感觉噶，嗰样嘢嘅回忆啊，或者你而家只作嘅曲噶，都系由童年往事开始嘅。 都系。 系啊，会啊你自己咧，你而家写你曾经写歌噶嘛？ 系 系。咁嗰啲歌都系喺边度嚟嘅呢啲 ideas？ 其实好多时系。多数是倾倾下偈啊，即系同朋友倾下偈啊，或者系即系见到啲前辈又咁样倾下偈，好多时候会觉得，其实我都可以敏锐啲嘅对呢个世界，去写低一啲我自己的感觉咯。 系啊，因为我个样好似都几理智，同埋有时咧，你要不停转换自己嘅角色咧，你会觉得诶、我而家要做呢一件事，我要做主持啦、我要做配音啦，我要做演员啦，咁样成日转呢个身份。但系你回归翻歌手一样嘢，系因为我自己最中意嘅嘢啦，即系比较容易啲俾我去 release 我嘅感觉啦，将我心底里面嘅话去话俾大家听。 你介绍下呢只自己嘅作品咧？ 好啊，呢首歌叫做《阳光小姐》，就系、是、诶、可能佢背后故事有少即系写嘅时候，嗰阵时写啊，想当年写，觉得有啲惨，就系、是、觉得大家见到我成日都系可能系笑面迎人嘅、哎，但系有冇人会去留意原来你嘅欢笑背后会唔会有一啲都有你情绪嘅低落嘅时候咧？送俾大家《阳光小姐》。 情义似乎爱曾是欢笑声，我藏着那阵痛才被低估，始终不想一声感叹的尽，但高味道会变苦，我至少笑容还可爱，眼泪从你 阳光小姐，因为有意思啊，因为你自己作嘅歌啦，咁啊将你自己嘅心声咧都放咗喺歌里边。咁我喺度谂紧咧，因为我一路咁近距离，我好细心戴住个 headphone 听住你现场，头先系现场再唱你嘅阳光小姐。我想问你呢个啲系多线发展，又发展得咁好咧，又成日都有戏演啦，又可以做主持，又可以唱歌，咁你自己呢即係会觉得即係以往有啲咁嘅经验嘅，譬如我哋嘅歌神张学友，佢都有一段时间呢走咗去拍电影，即係拍电影梗唔係唔好啦，咁但係呢佢自己都回顾返呢，就真係好似走咗条歪路，即係转咗弯，即係唔係错嘅路，我意思即係话转弯嘅路， 轉翻最好好彩，佢又轉翻佢自己最喜歡同埋最發展得最好嘅路，就係、是、歌唱之路。 嗯、 你有冇諗過 嘅？我都會諗嘅，即係同埋我會覺得，即係時代都變緊，我會覺得係咪？即系我中间我去写呢首歌嘅时间咧，咁啱系一个，我会觉得系咪啲人唔记得咗我系歌手啊？因为嗰阵时成日会喺电视度出现啦， 系啊， 做主持， 系啊，系、啊、 做演员啦，同埋有时候会有啲大家会记得嘅角色，我都会觉得啊，系咪咁样搞法，啲人会以后净系叫我做主持同埋演戏嘅咧，好惊啦。咁就嗰阵时成只碟做紧嘅时候都系担心呢样嘢。 嗯， 咁但系然之后你即系再过多几年之后，发现大家其实系。冇所谓，佢哋记得咗堂妹呢个名啦。佢最紧要系、 嗯， 然之后佢会慢慢系接受你，原来你就系一个多线发展嘅一个 artist 咯，系啊，即系所以变咗，我会觉得我都觉得我以前嘅想法系啱嘅，就系、是、总之有机会你就去捉紧佢咯。 尤其是而家啲喺单港传媒嚟讲啦吓，即系时代变咗啦嘛。 嗯， 以前咧就比较即系我可能讲嗰啲说话咧系。啱以前，而家咧因为哇，你净系电视都唔得噶，你净系电台又唔得噶，你净系唱歌又唔得噶，因为佢一打开个手机系乜都有嘅，即系用任何方法佢听到有现场各样嘢，咁所以咧即系一个咁样嘅世界咧，我觉得你其实系啱嘅，即系而家应该系要多方面都有你出，尤其是香港比较特别，香港就即系。比较细啦，我哋嗰个地方 最好你系多功能嘅， 真系噶，真系 呢个社会，即系香港呢个社会要嘅人都一样，最好你同一个职位多功能，系咪？ 咁你就算你唔系做嗰样嘢啦，即系如果你单系啊，我系乜乜科学家，净系研究的咁多嘢嘅啫，咁咧你去到第二啲范畴咧，你好惨，惨、 嗯、 啊！直情即系唔系话唔能够面对， 不知从何， 不知从何，直情逼紧唔到，即系等于而家好多超级博士乜嘢。去阿媽同佢喺擺地攤去求親嘅，因為佢喺人與人之間嗰個聯繫咧， 冇去上呢個課， 冇去上課，同埋未曾經歷過，即係叫佢可能會見到個女仔直情係不知所措， 啊、 真係，但係佢係超級科學家嚟，或者佢係博士嚟，大學教授嚟。咁anyway 講係笑啫，不過咧我哋香港嘅呢個圈啊，即係都唔係娛樂圈啊，係任何嘢嘅圈。是比较独特的。 但也好的，因为呢即譬如我近排回内地做事、嗯、大家会觉得、哦、原来香港的电视的在电视台出现的艺人呢要多功能的。即他们会觉得是应该这样的。 是的，即等于你刚才唱的阳光小姐、嗯、我们日头的时候呢有一个猛猛的太阳，很热很暖，我的形象是这样，但是你刚才的歌说话其实我背后是一个月亮来的。这首歌叫做一个月亮。都是堂妹的个人的歌曲。

咁唔知点解佢会写咗咁嘅歌？佢话你咧就要决定咧就翻去个山嗰度咧就种菜啦。啊，喜欢耕 种。佢可能突然间预知到。 系噶，佢系一个先知嚟嘅。 系有啲 feel 啊。嗰啲写词人咧，佢哋嘅感觉真系好强。即係佢譬如佢寫啲武俠劇咧，佢會變咗嗰啲啦嚇， 哇 嗰啲啲陣陣烈風行琴吹嗰啲咁，咁一寫俾我咧，就突然間就代入咗我嘅， 有啲未知嘅世界，送咗啲青葱俾你， 好犀利好犀利嚇，多謝佢。咁啊，我哋翻嚟二千靚歌再重聚咧，今日嘅特別嘉賓頭先聽到佢把好靚嘅聲音，就係來自堂妹嘅聲音嚇，加少少嚇，加少少糖咧，就真係仲 sweet 啲嘅。你个初恋 sweet 唔 sweet 噶？ 我初恋啊，我初恋系系真系得个暗恋咯。我个初恋系 点解啊？因为 就冇咗咯， 因为冇对象。 因为嗰阵时读女校咧，你中意即系喺自修室咧会识到隔篱学校啲啲、男仔，但系咧你又嗰阵时太怕丑啦，同埋嗰阵时咧未开始唱歌，系啦，因为我当我学即系开始有得唱 K 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自己要做歌手咧，我由嗰刻开始我就冇理呢啲情情爱爱嘅嘢，系啊，反而系我有得唱 K 之前咧，我都仲会去暗恋下人哋咁样，然之后就真系入行之后先至再有机会有识到其他， 识到其他异性啦， 系啦，先至有 女校，系我都好奇怪嘅，因为我从来冇读过男校或者女校啦，更加吓，咁但系真系唔知道系即系读嘅女校系。咁点咧？嗬，即系好盼望啊，抑或好怕丑啊？系咪啊？即系同学与同学之间又倾啲咩嗰啲？哇！我哋隔篱校嗰个男有个男仔啊，咩？ 真系会噶， 都系倾呢啲啦，嗬。 同埋都唔知点解人哋识到男仔咁多，我识唔到噶。即系而家净系你有去补习咩？我个有啦。点解你补习识到人，我识唔到人咧？我唔明啦，咁样咯。 不过而家你相对嚟讲就应该系少咗好多机会嘅，因为你翻学就冇先啦， 系 咪？全部女仔， 系啊，即系谂都唔使谂，冇遐想啊，即系嗰啲join school 嗰啲校歌唱比赛有啲机会。 我似你啦， 系啦， 因为我又唔系读男校嘅，不过咧即系所有男仔都系讲紧呢样嘢嘅，即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咁啊直至到我唱歌咧，犀利啦。向外发展啊嘛，以前嗰啲心仪嘅女校嗰啲咧系冇办法入，即系冇人分，唔好话入到去，冇办法接触噶嘛。 系啊， 嗰啲名嘅女校咧、有几间咧，我一唱歌咧就有啲叫做跨校嘅歌唱， 冇错冇错，联校晚会， 联校晚会啊，或者系即系咩 inter school concert 咁样啦， 系啊， 咁就我就代表我话去啊嘛， 哇， 哎呀，机会多啊，机会多啊， 即刻， 不过咧，我哋好傻嘅，好蠢啊，即系用个蠢字嚟形容得啦，真系入咗个森林都系揸住棵花仔咁，即系自己欣赏，猛咁都系唱民歌嘅， 系， 唔会话谂住啊，我又同啲胶仔啊，我又同呢啲。 冇咁多思想嘅， 冇啊冇啊，其实都系 想唱歌， 即系男仔都系怕丑嘅， 系啊，呢啲叫做直男啊，系冇其他想法，我系今日就系嚟唱歌嘅。 好啦，我哋同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一齐咧分享下堂妹啊，同埋我哋以前吓，一定要讲以前嗰个年代嘅情怀，叫做初恋。 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脸，可爱的一个错乱。 而家嘅初恋同我以前我估唔同嘅，我唔知而家啲初恋系点啦。 而家啲初恋好早恋咯，就系 好 听到。 应该系几多岁就真系有初恋、嗯？你估下呢啲听到嗰啲？ 我系唔系啊？我啲同学啦，我以前啲同学啦、嗯，可能十五六岁已经觉得同隔篱诶，唔知佢哋补习班又好，青梅竹马又好，就已经话拍紧拖。我心谂吓，呢、這个时候咁得闲做呢样嘢嘅咩？我啲功课都追唔上个大佬。 不过我哋嗰个年代有冇手机咧？有手机易好多嘅， 真系 揿一揿咁，即系你唔得咪即系知道散咗，或者整翻个emoji 翻嚟咧，就系咁样就玩完啦，系咪？真系明白。咁但系以前咧就真系好多呢啲发生，但系我哋嗰阵咧，我哋细个咧更加连地铁都未有啊，即系太远古时代啊，系的士系咩咧？系巴士站。真系发生好多嘅， 巴士站， 我哋个个都遇到嘅。我就唔 喺 香港住啦，所以又唔好搭。其实电车系好靓嘅，好有情怀，不过太慢，我觉得。 唔系、啊，我而家喺港岛区住啊嘛，我有咩事都跑落个电车度嘅、啊，因为有时咧太近啦啲地方，嗰啲 call 车唔搭你。 系啊系啊 ，call 车唔搭，同埋啲的士闹鬼你啊。 系啊，费事 近啊，不如 你又似嚟，我就上电车咁样咯。 但系电车有一度好嘅，好似唔系点塞车嘅。 系啊，不过电车就。有冇地铁嗰个好标志性嘅声音啊？ 嗰阵就因为有个标志性声音啦，请勿超越黄线嗰阵咧，所以郑国江老师就写咗呢只歌咧，就俾阿陈百强 带到入去。 哇！真系好有时代嘅、嗯，即系 前瞻性 智慧啊！真系咁诶，一有地铁咧就即刻写呢只，哇！即刻好流行呢只歌。当然啦，因为陈百强唱。更加投入，即系等于你如果你而家咧唔话俾人听，我唱咗十几年歌噶啦，你可以唱少女情怀嘅，所以你头先唱初恋都好入噶，系咪啊？即系好入戏嘅，好入戏嘅。即系如果要追你，可能要整个爆炸装咧，咁就可以追到你。好，anyway 呢个几分钟的约会咧，就即系最后梗系啲地铁出声就过咗啦。呢个都系我哋所有人嘅往日情怀。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 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 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 等他翩翩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 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在与他沉默对望车厢中， 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 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 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相逢中， 日日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难痛。 呢只曾经即系 hit 晒全香港嘅中学啊男女校嘅歌嚟嘅。 系有画面啊！呢首 个画面啊，尤其是咧，头先咧，即系如果我当然咧，所有呢啲歌都系回忆嚟噶嘛。即系如果你话亲身代入咧，对号入座咧，就系、是、哇，谂翻啲中学嘅时候，甚至乎初小，即系初中嘅时候嗰啲啊。咁同阿堂妹唱啊，好好噶。因为我直情系当一个 drama 咁嘅，见到你个样咧，就直情系中学嗰、那个，哇！我心中女神嗰啲样嚟嘅。哇！如果你真系，如果你生喺嗰个年代，我唔知道你咩样啊。不过咧，即系我即系好容易代入。 哦，我老板成日话咧，睇翻你以前啲相，我真系应该唔会签你做 artist 咯。咁同我讲。 点解啊？点解啊？ 因为细个咧，未箍牙啦，同埋咧，我以前每个暑假都游水噶、哦，即系每个暑假 晒到黑掹掹。 系啦，有两个咸蛋超人圈咁样翻去，所以啊，边有市场啊？ 啊，咁啊，即系女大十八变啊嘛，你哋唔知噶啦。 真系开始去唱歌，个人咧有翻啲自信咧，就开始会打扮啦、嗯。所以我觉得每个中学生咧都要揾佢哋自己中意嘅嘢、热爱嘅嘢，先至会大变身。 其实任何人都系嘅， 都系 任何人都系嘅，真系。咁、嗯、我即系一路喺我同你一样啦，细细个入乐坛啊， 系 即系变得好犀利。以前我真系好懵嘅。即系我小学嘅时候，净系懵到，即系都唔知道做咩咁样，净系识玩，净系识打波，其他嘢咧懵懵成成。有时咧，从来咧你谂都谂到，即系从来冇人发现过我系可以唱歌噶。 哦， 系啊，我幼稚园开始，小学又唔知道，连我自己都唔知噶噃。 嗯， 我去到中二，无端端有一次音乐堂。 嗯。 老师话、哎、今次好简单嘅，即系考试，一人出嚟唱半只歌啦。你喺嗰本圣诗嗰度拣啦，咁我就唱咗一只歌。咁唱完之后咧，就都仲未知嘅，咁咪翻埋位咯。咁、嗯、然后啲俾 A 我，吓，咁咪即系有少可能会得嘅，即 系可能有啲机 会，系有啲机，咁都得，咁都 A， 啊，好少攞 A 嘅，一乜嘢攞唔到 A 噶嘛？我哋，所以原来唱歌系我第一个 A 嚟。 哦， 咁就开始咧，我就知道有机会， 系 都冇机会咁样，但系我叻咧就系咩咧？我五年级就识弹吉他噶啦，咁所以咧去到中三嘅时候咧，哦呢啲咩民歌组啊，即系课余活动嚟嘅，我参加咯，咁咪唔知识唔识唱歌，不过我识弹吉他，咁咪自弹自唱得，冇问题冇问题，咁咪学啦。 系 咁啊，开始咁样开始。 哇，手到拿来啦！ 拿来唔知噶，咁但系仲有一关咧，就证实咗都得得地啦。就有呢、這个叫做班制民歌比赛。 原来学校嘅比赛有用啊，继续搞 有啦， 学校 绝对有啊！如果佢唔搞啊，我可能唔系坐喺呢度嘅。 系啊， 咁你参加民歌比赛一唱之下，哇！咁啊得啦。 同埋以前咧，歌唱比赛咧，你会突然间成为咗你自己学校嘅明星， 绝对啦， 系咪？即刻啲自信翻晒嚟，我就系咁样。 我哋学校咧，嗰间个学校咧就好注重呢啲课外活动嘅。咁、然后咧，其实有一个认证嘅，我参加咗比赛，咁就算你赢咗啦。都冇用噶，年都有人赢啊！咩学校认证，校长嚟揾你去上去坐， 冇错。 你咧以后咧就代表我哋学校 组队组多队民歌队揾多一两个，然后咧代表我哋出去威。 系啊系啊系啊，我以前都有经历过咁嘅时候啊。 咁一出去真系好似即系放咗只老虎出去嘅山野嗰度咁啦，仲哇呢啲咩乜乜女校嗰啲，我全部去过晒，全香港嘅女校我都去， 十 八区去揾咧，去揾咧，咁啊开始咧即系哦原来咧。咁一个人咧就会成长， 嗯、 真系好奇怪。咁anyway， 唱翻以前嗰啲歌先。我哋初唱民歌咧，当然嗰啲咩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咩都有。你唔知噶啦 ，Peter Paul and Mary 未听过？ 有听？ 有冇啊？ 冇，又冇咁讲。 再老啲嘅， 系 我讲一个名咧，如果你识咧，你算你灵。嗰、个女歌手嘅名叫做 Skeeter Davis。 系唔知啊， 梗系唔知啦，啱啦，正常嘅。 系 翻陈百强事嘅，因为陈百强好中意呢个歌嘅。咁呢个歌咧就叫做 The End of the World。 嗯， 咁啊，点解会世界末日咧？ 嗯， 唔系有啲咩即系物质咩战争，唔系呢啲嘢，系失恋啫。吓，一失恋咧就变咗世界末日。咁佢有一只歌叫《冬恋》， 嗯， 就好中意呢只歌嘅话，咁所以咧就好似叫小美就写咗。呢个嘅中文版，咁但系原本咧就 The End of the World， 有一个女仔叫做 Skeeter Davis， 我一啲经典嚟嘅， 系 以旧歌嚟讲。 我怀疑我听一听已经知边首， 应该你听过嘅，点会？应该可能。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I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Goodby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位于筲箕湾柴湾道的慈幼英文学校，有部分场地设施受水浸影响，听日停课，其后三日以网课代替面授。校长杜玉燕接受查询的时候说，课室没有受破坏，但操场和图书馆等设施水浸情况较严重，有部分场地停电，听日需要全面检视校园环境和电力装置，务求供电稳定。他说就算已经清理所有积水，但担心有细菌滋生，需时全校消毒，又说最担心校门外的路面破坏情况，听日有待路政署处理。杜玉燕提到，初步通知家长星期二至四进行网上授课，如果校门外路面未完成清理，将会再评估是否需要延长网课日子。早前受山泥倾泻和路陷影响的石澳道经抢修之后重开，有石澳居民在恢复陆路交通后到市区补充物资，亦都有商店说接连受到台风和暴雨影响，店铺需时修葺。有大浪湾村居民说，极端暴雨影响下家园严重水浸，他又说多年来都只能够自保防水，期望当局改善村内渠务工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日前经历严重暴雨，近日和各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紧密联系，提醒银行和证券行等机构需要仔细评估交易和服务系统有没有受极端暴雨所影响，全面检视各个环节，以确保听日服市的交易和服务稳定畅顺。陈茂波在社交网站说，已经要求金管局、证监会、港交所、保监会等各金融监管机构和分管的行业保持沟通，协力确保听日的各项交易和服务如常恢复。陈茂波说，先后到访不同的机构和单位，了解他们在极端天气后的营运情况。以银行业为例，个别受水浸影响的地区分行已经完成清理和检查，听日可以恢复提供服务。新加坡樟宜机场表示，一架从成都起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在飞去新加坡途中，货舱和洗手间冒出烟雾，航班在下午降落机场，左侧引擎的火已经被扑灭。樟宜机场在社交媒体表示，航班在下午4点15分左右降落在樟宜机场三号跑道，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国航未作出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陈默是秦淮的电机专业的同学兼好友，在很多年前他妈妈遭受电信诈骗而倾家荡产，更加因为这样而车祸瘫痪，所以他决意要铲除这些罪犯。 陈默，你真的不想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秦淮究竟可不可以令到他加入开挂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瑜托对于香港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其实它是一门在日本流行的千年技艺，艺术家透过纸张和墨水印制作品，帮客人纪念他们的鱼获或者离世的宠物鱼。 对于香港首位鱼托艺术家李振华来讲，这门艺术还可以提醒大众要保护海洋。 其实鱼托呢，最简单用一句说话来讲呢，它就是用墨水将鱼的形象托印落去纸张上面的一门艺术。而鱼托艺术的一个特别之处，其实你是真的很第一身地去接触到这些海洋的生物。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种不同的鱼，其实它身体上有些特征你是从来都没有留意过的。那正正是通过这一份的了解，那你就会开始启发到大众，原来我们的海洋是这么独特，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生物。通过了解激发了大众对于想保育它的欲望。 Tommy 现在都会开鱼托工作坊，对于制作的过程和时间都相当讲究，完成之后他还会煮埋条鱼来吃，除了避免浪费之外，亦都反映出鱼托在他心目中的意义。 自己的理念呢，希望是用一个环保然后爱护海洋的理念，同时去推广这个鱼托艺术，亦都是很想带出的理念，就是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个生命或者是食物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作品呢，其实我们都会吃了它，以这个 consume 了它为目的去做一个托印，托印只是在它的最终旅程中间加多一站。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了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风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不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念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云如小飞了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风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不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念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悠然傲笑默含泪，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 继续我哋二千里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唐妹。 Hello. 多谢阿唐妹咧，唱咗咁多好听嘅歌，有新嘅歌，有旧嘅歌，好多旧嘅歌你都识嘅喎，点解嘅？ 因为细个咧，啱啱有 CD 机嘅时候咧、我爸就播呢一个几廿只碟咧，然之后邓丽君又有四只碟嗰啲咧， 我已经出咗嗰啲咁啊。 系啊，然之后我小学嗰阵时咧就一 见到我妈入咗厨房咧，我就坐喺个梳化嗰度咧，就拎住我老豆条皮带，就喺度唱《做个真的汉子》。 哇，犀利啊！哇， 然之后下一首系《铁幕诱惑》。哇，好晕啊！你成个人， 哇，即系几好嘅。你个年代可以有一个音乐宝库。我哋以前好惨噶。 系啊。 如果你想揾一只歌咧，我哋真系要。攞咗屋企嗰个卡式机咧，咁、即系有得揿嚟录嗰啲啦，正式即系经过嗰、那个收音机啦，一播一播出嚟就揿揿落去。我谂你细个都见过呢啲。 我就系学咗呢招，然之后嗰阵时咧，电台一出新歌咧，我就揿揿、走我阿妈嗰个饼徐小凤啊嘛，就系咁样嚟嘅咯。我就 洗洗晒徐小凤，又变咗自己嘅新歌，系啦。我哋以前真係要好耐好耐咧，先至會嘈到一隻歌，即係有啲冇咗頭尾，有啲冇咗尾啊啲咁樣。不過而家好啦，而家就連嗰啲嘅一大套嘅一個磚頭兩個磚頭嗰啲 CD 都唔使買啦，撳個手機就得啦。不過今日咧就仲簡單，因為你一撳咧，香港電台呢個掣香港電台第二台啦，94.8至到96.3，我哋係 Radio Two， 我係 Albert Ang 柯瑞強。今日头先讲过啦，特别嘉宾系唐梅，唔使揿噶，我哋上我哋香港电台个 app 咧，一揿咧就可以听翻晒，听翻晒， 冇错， 一年啊，一年啊， 系咪？ 即系你把声音咧，系啊，整年即系日日听，随时听，一年后听都得。所以咧，而家科技进步系帮咗我哋好多，有好多歌咧就真系旧同埋新咧都可以有拉楞嘅。你话首先，我想唱只叫做 Lemon Tree， 即系柠檬树。咁我第一个反应咧就唔系咁嘅，唔系嗰个 唔系苏慧伦版本。 苏慧伦版本嘅，我哋以前咁啱有只歌咧 ，Peter Paul and Mary。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 这个是引子来的，引子也是进入你那只柠檬树 Lemon tree。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曾难舍一副，你说对爱太专注，用一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用一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从慢想起，只是在心里它总是旋律流滴，我不懂我自己，我越来越像 Lemon Tree，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用一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Isolation 下住进你心里， Isolation下雨的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的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从慢想起，只是在心里它总是旋律流滴，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 爱是 lemon tree。 轻松愉快嘅一只叫做 Lemon Tree， 嗱，苏伟伦啊，佢叫做，一个人住嗰个嘛， 系啊系啊。 讲起呢啲苏伟伦啊，呢啲比用新又唔够啊，对我嚟讲，即系啱啱好嘅。咁好多嘅，好多好精彩嘅歌手同埋乐队啦， 同埋好多翻唱啊，嗰阵时 好多 国语又同埋国语嘅歌手又会唱广东话歌咧，好兴噶嗰 有 一 friend 系啊，林晓培又有啊，嗰阵时系好好多咯，系啊。 咁调翻转我哋唱国语系更多啦， 系啊， 应该嘅，因为我哋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成个亚洲咧，起码或者系全世界中国人地方啦，咁都系香港人做基地嘅，即系我哋系嗰个发射台嚟嘅，咁所以真系 hit 好多呢啲国语歌，咁但系香港人好奇特嘅。以前咧，我哋香港人呢啲普通话就好渣下嘅，因为冇机会练啊嘛。 系啊。 咁但系唔知点解，听国语歌就好鬼熟噶。 系啊，好快啊，学国语好快。 个个都咪仲要普通人都识嘅，即系因为点解啊？我谂系，因为七十年代我哋冇国语冇粤语歌啊。七十年代啊，即系仲早过我嗰年代咧。 唱好多邓丽君，我就系知 道。邓丽君就可细细个，佢系十六岁入行嘅。咁一嚟咧就过嚟香港啦，佢。咁但系咧，同时候佢嗰啲大哥哥姐姐咩青山啊、姚苏蓉嗰啲，听过未？ 有听过 名啦，听过名嘅咧，唱嗰啲咩？我要回到我的寻梦园嗰啲啊，嗰啲好多好多好多，好容易入耳，好容易学，好容易跟。 系 唔识国语嘅都识跟住唱嘅，咁所以咧歌曲嗰个渗透影响力系好大。咁你个年代嘅国语歌系咩？ 其实我嘅年代嘅国语歌，讲翻远啲就系、是、已经系孙燕姿嘅时候、 出道嘅时候， 系孙燕姿出道嘅时候，嗰阵时好吉四个小天后 嗰 阵时， 嗰啲啦已经 嗰啲咯，系啊。不过我今日都拣咗呢首咧，反而系近排又出电影 hit 翻嘅首歌，就系伍佰老师嘅。 啲电影监制咧，我好赞成佢哋咧，尤其是啲有啲怀旧味道嘅电影，或者讲翻嗰个年代，你一播嗰啲歌咧，就啲味道出晒。 好像我那時候拍 M Club 就是咯， 啊，一唱啊林志美那隻， 是啊，即刻真的 即刻翻 上 去咯，即系而家有一個叫塔倫天奴的即系导演啦，好出名嘅世界级，咁一拍呢个荷里活，哇！一播翻嗰啲七八十年代嗰啲英文歌咧，都唔使解释啦， 翻翻晒嚟啊！啲回忆即刻。 咁如果呢一个伍佰嘅 Last Dance 咧，唔知道为大家带嚟乜嘢回忆咧，我就冇乜。你将佢介绍俾我。 好。啊送俾大家， 系咪五个阿伯啊？佢哋 系500蚊，500蚊。 OK，sorry。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经典总映着缤纷色彩，让人毫不疼爱。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悠悠的踩，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 向你的心头不停留。 进我的心怀，无知中的人群渐渐散开。 嘅歌叫做 Last Dance， 咁其他嗰啲歌咧，我老老实实讲，我就唔，因为可能年代关系啊，因为一个诶听歌嘅人咧，或者甚至我哋做职业嘅，好奇怪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年代嘅歌或者嗰啲歌手咧，你影响力好深刻，跟住落去嗰啲咧就唔知点解冇乜兴趣， 你会 loop 住咗啊嘛，因为 即系困住咗你咁，即系唔好话困住啦，而系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讲紧经典年代的一定是七八十年代的，因为多得晒只是粤语歌啦，走不甩的。所以我现在都会专注经常会将这些歌介绍给你们的后生一点的啦。所以呢我就叫它做经典年代了，或者是黄金年代的经典歌曲。 真的每个都不同。 因为香港的粤语流行曲呢实在应该值得咧，就将佢揾个丝带绑住，唔好整咩摆喺个盒度啊，系要不断咁样去保育，同埋咧就将佢介绍俾下一代一路传承落去。我觉得即系因为呢个系我哋嘅瑰宝嚟嘅，尤其是即系我嗰个年，我咁啱咧就即系唔系净系听啦，我系识得佢哋，系身处其中啦，同埋又咁啱做 DJ， 呢个最重要。咁啊，对于每一个呢啲歌手咧，都吓、你头先唱陈百强。我即系唔同嘅感觉，因为即系睇住嗰只歌出现，睇住嗰只歌，可能第一只歌，不如朝头早一拎个咩歌啊，新歌，陈百强咩嚟噶？ 烟草嘅一秒 咩、啊？今宵多珍种，搞错啊！呢只咧系以前嗰啲五六十年代嗰啲经典歌嚟嘅啫，点解会佢唱家咁一波底下咧？哇！乜咁搞法？又有一个即系其实已经系第二代啦。咁到咗而家唔知第几多万代。咁但系歌就应该系咁啊。 同埋我有时发觉咧，我哋而家再去唱呢啲歌咧、大家又当翻新歌嚟听。 绝对。 其实就系咁样 loop 咗。 呢、這个我挂在口边噶，我同啲年青嘅乐迷都讲：咦，你未听，咪当新歌听咯。 系啊。 原来而家。大陸已經證明咗啦，全部呢啲舊嘅所謂舊嘅廣東歌全部變曬新歌。 冇錯， 呢只試下嗱，我哋變新版本啦。 好啊好。 許冠傑啱啦嚇，七十年代嘅。裏邊咧，我就真係特別中意你揀呢只，因為許冠傑好多情歌啦，好多呢啲電影嘅插曲，呢只我特別喜歡。所以你一揀咗咧，我會 不得了， 不得了，同埋跟住你唱都未定㗎。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 谁令我阴魂

一度は誰も夢破れ振り返る棚すがかれ川を冬の道で船棚すが散る音に振り返る帰っておいてよと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ているだけ人は誰も問いのせた切なさに人は誰も喘ぎねず踏み返る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振り返らずただ一人一歩ずつ振り返らず泣かないで歩くんだ何かを求めて振り返ってもそこにはただ風が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吹いているだけ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阿堂妹啊， 系 有冇听过呢只歌啊？ 应该 未啦。 我想问你，你系识日文嘅？你系真系？ 我诶扮识。 哦， 不过呢只歌我就识嘅， 系 啊，因为我呢只歌对我嚟讲影响太大啦、 嗯。 介绍俾我嗰个咧就系我一个日本嘅同学，咁咧呢只歌就喺佢日本带翻嚟介绍俾我，我就介绍俾香港人。咁啊，当时唔系我带领潮流，而系咧。那個年代呢都好多日本歌已經開始了。 是。 即是你知啦後來去到梅艷芳啊譚詠麟時代就更犀利啦。咁但係之前呢就開始呢就譬如鄧麗君初初呢都唱嗰啲啊那啊那達到呼達里有咩啊那達到呼達里因為世界多美麗 是 就是這隻來的即是很多這隻日本歌改的國語歌 嗯 已經開始覺得好聽過這隻就是民歌來的沒有人唱的、 嗯、 即是那些歌星不會唱這些歌的嘛就是因為我就唱了就猛地唱這隻歌、 嗯、 唱了很多很多很多就很多次又上電視唱又成的、 啊、 所以呢到了現在呢我都 有一種即是當年的情怀啦，咁啊，后来咧就我讲到咩梅艳芳时代啦， 嗯， 譬如赤的疑惑啊嗰啲咧，好多噶嘛， 系啊， 都系日本歌嚟，即系山口百惠啊，后少少，咁但系咧，哇，嗰阵嘅日本风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帮咗香港乐坛好多， 都系，好似系同一，即系有时系同一个歌手嘅好多首歌，唔同嘅香港嘅歌手翻唱， 哇， 佢哋话成日一个歌手已经养起咗香港， 真系啊，你讲得啱啊，譬如玉置浩二啊， 玉置浩二 啊， 系， 全部改晒噶啦，譬如五輪真功啦， 系， 全部改晒，因为太好听，同埋咧。學咧唔係淨係個旋律， 嗯， 係嗰啲編曲喺音樂上邊咧，音樂技巧上邊咧，嗰啲編曲人咧都自認啊，真係學好多嘢， 好多啟發， 好多啟發，佢、嗯、哋真係高一皮嘅嗰陣嚟講係帶領潮流嘅，咁啊成個亞洲都係佢哋 number one 嘅，啊咁而咁所以有赤的疑惑啦，因為有山口百惠，我哋有梅艷芳， 嗯， 我哋有唐梅。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我尽力涂上光彩，无奈我困难已因你改，洗去旧梦愿你抛开，怀缅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跟我没将 唔该晒堂妹嘅《赤的疑惑》啦，咁原本就系阿山口百惠，你知唔知边个啦？ 我有见过佢啲 video 嘅。 哇，山口百惠咧，以前 好靓啊， 好靓同埋好有味道。咁佢就系电影演员同埋歌手，即系两样都咁出色同埋成功嘅。咁喺佢最盛最盛嘅时候就作威加良就退出啦，退出呢个艺能界。咁就临尾嗰几只歌都影响香港噶，譬如呢啲歌啦，譬如张国荣嗰只《风继续吹》啦，都系佢嘅最后嘅歌，同歌迷讲嘅歌啦。 太多经典， 系啦。咁你唱啱噶，因为你又演戏又叻，唱歌系真系噶，可以噶，系因为真系我觉得系好大关系嘅。 嗯， 即系演戏啦，同埋唱歌 系都系要用好多感情啊，我觉得。 个感情就唔系话你话我好似以前嗰啲老师噶，多点赚钱。咁即系你点样先得噶？ 系啊，好虚幻嘅，一开始入行我都觉得好虚幻啊！ 俾多啲感情即系点啫？ 录音嗰阵时啊，俾多啲感情 系系你声音咧，我好佩服我以前嗰啲香港电台嗰啲前辈啊！咩前辈咧？唔系 DJ， 佢哋系广播剧演员。 系啊， 净系用把声音嚟即系演戏。哇！一听呢个王子，哇！嗰、那个公主，跟住佢哋谈情说爱咧，哇！真系投入到不得了。咁啊，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最 impressive 啦，就系有只歌啦，因为只广播剧嘅主题曲都令到我喺中文乐坛开始即系扎根啦。咁咧就呢一出咧就叫《陌上归人》 代表作。 系啦，我嘅歌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本如果冇呢个广播剧，而呢个广播剧亦都冇呢个小说咧，严深嘅小说咧，畅销小说改编嘅，咁就 一路成條都冇噶啦，就是、一路落嚟，係咪？即係冇可能冇埋我嘅， 係 唔知噶，即係呢個命運就咁噶。 係啦，邀請你咁樣。 咪啦，係啦，有呢件事先嘅，然後即係咦話呢個劇好啱做廣播劇，於是乎電台就開即係開呢一個廣播劇。咁啊廣播劇，咦我哋要只主題曲噶噃，咁就於是乎就接咗我唱片公司。咁然後唱片公司就揾咗我，然後我咧就嚇咁，咦我哋電台我都梗係要唱啦，即係咁，即係咁。咁但係有一幕咧，即係其實而家我而家想同你演一場戲得唔得？ 你啊， 你啊，即係要向你啲演戲前輩即係請教你點啊？呢隻歌叫《陌上歸人》啦，原本就係即係講一個人，即係鄭我剛老師真係好犀利，佢寫咗嗰個感覺就係話，以前佢喺鄉下嘅時候。喺个故乡咧就已经有一段情嘅，咁而家离开咗好耐啦，即系离乡别井咗好耐，想翻去咧挽救翻，揾翻呢一段情。 当年嗰段情， 所以咧佢中间有爱情路比千脉乱，千脉你知系嗰啲田野之间，哇，系爱情路就 系 好似千脉咁乱啊，情路太多弯转。Long and winding, 大過咗名 啦。Winding road 好明啊，兩句就講曬啦。咁而家咧，不如咁樣，因為我同你年紀，我冇理由同你拍拖啦。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就可能係你譬如你扮演你嘅爹哋，因為咁啱咧，我今日把聲就沙沙地啱曬，即係有少少白髮蒼蒼。 前世情人啊嘛，爹哋。 咁然後咧就拖住個女。咁以前咧，我有個舊情人咧就喺鄉下嘅，而家要翻鄉下咯。咁情路太多彎轉，但而家翻去咧唔係贖罪，而係攞翻呢一份感情同埋，我而家拖住个女翻嚟，咁然后咁，所以咧我呢只歌咧，我从来冇试过同个女唱，或者同个女仔唱，或者未好少听到女仔唱。不如我哋一齐 紧张， 轻松，唔系我哋直情好似好随意喺个千脉上边漫步一样，同你一齐合唱《陌上归人》。我哋进入呢个斜阳。嘅黄昏先， 斜阳半晚烟，我将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脉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前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继走几远？走几远，不 计走几远。 啊，呢一个广播剧咧就突出啲啊，因为。个 key 我从来冇唱过呢个 key 嘅，好啱嘅，一个 daddy 咁样啦吓，然后沙沙地咁啊，两鬓相白嘅，拖住个细嘅女翻乡下，啊呢一个 auntie 咧就以前同啊同 daddy 有段情噶，即系个 drama 我作嘅啫，原本唔系咁嘅， 哇正啊，好 开 心啊 陌上归人竟然可以咁样唱，不过今日好开心啊，同阿堂妹咧可以一起即系分享一下。歌曲之余咧，有一个drama 嘅版本添。 嗯， 不如咁样啦，啊，既然咧我哋咁远咧，不计走几远咧，都翻乡下。其实感情嘅嘢咧，无分远近。 嗯， 这么近，其实那么远。那么远唔紧要，我打个电话俾你。可以联系。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便发现，总相对却无。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又幻神仍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端，没法行前一寸。伸手拉近点，竟触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远。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相妻不声不响，我跟你已改变，已无言。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竟触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这一点点却很远。 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点，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赚这一点点却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宣布，莲塘口岸听朝早七点起恢复通关。发言人话，莲塘口岸因强降雨受损的设施和设备已经逐步恢复，基本具备通关条件。经深港两地协商，听朝早恢复通关。特区政府都宣布接获深圳有关当局通知，莲塘香园围口岸听朝早恢复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文锦道口岸就继续暂停有关服务，直至另行公告。发言人说，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可应改由莲塘香园围口岸以及皇岗落马洲口岸进入香港，接受食安中心人员抽查。特区政府会继续与深圳当局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适时公布文锦道口岸运作安排。运输署就表示，城巴 B7 和 B8 号线以及九巴 B9 号线听日起恢复正常服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日前经历严重暴雨，近日和各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紧密联系，提醒银行和证券行等机构需仔细评估交易和服务系统有没有受到极端暴雨所影响，全面检视各个环节，以确保听日复市的交易和服务稳定畅顺。陈茂波在社交网站说，已经要求金管局、证监会、港交所、保监会等各金融监管机构和分管的行业保持沟通，协力确保听日的各项交易和服务如常恢复。陈茂波说，先后到访不同的机构和单位，了解他们在极端天气后的营运情况，以银行业为例，个别受水浸影响的地区分行已经完成清理和检查，明天可以恢复提供服务。

尽谁伴我？我往日美梦如昙花转瞬一现，醒觉已无言，望有天新的开始。像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摩擦变化。 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啦，哇！眨下眼已经接近尾声， 太快了， 唉，太快了，好彩，即系同你嘅形象咧，啱啱调转啦。你觉得自己即系讲咗好耐啦，吓，即系亦都就万千人羡慕你啦，永远系即系有少少即系长生不老，同埋咧即系嗰个面容咧，永远都冇乜。改变咁滞，我谂啊真系，我谂啊对翻啲相咧，你而家我今日见你咧，好似仲细过以前少少。咁其实你觉得咁样系好抑或唔好咧？对你嚟讲，演艺事业， 我梗系觉得系好啦，即系我可以拉长我嘅想表达嘅嘢嚟玩咯。 但系演艺事业咧，人哋可以我要好多嗰啲，譬如成熟女士嗰啲，你就唔会谂嚟咯。 啊，唔紧要嘅，我个身高都好难扮到嗰种成熟嘅女士，即系讲真，即系你要我演啲好有女人味嘅咩？啊，我又未觉得自己有呢一 part 喎，咁样系，可能我都仲未发掘到，讲真 系咪？咁当然啦，即系根本冇可能，即系一个人可以演晒所有年龄嘅角色嘅。 系啊，所以试下唔同嘅嘢。 我相信咧，你迟早咧就有一出咧，你就一个人咧扮演即系演五十年或者甚至八十年嘅。嘅歷程嘅跨八十年嘅跨年齡嘅角色，你真係可以由少女好細我相信你，如果你再化一化妝咧，變小學都得。 係 咁，但係而家你唔化妝就咁上咧，就中學。 唔係，我根本個身高就係一個小學。 唔係， 而家啲小學生你知唔知幾高？ 唔係講身高噶嘛，影電影就點都得嘅。最緊要係個樣啦，同埋感覺啦。咁同埋咧，你真係唔使點化妝就可以演中學生。咁然後你再要化妝，不過咧演老，即係演中年，一路演一路咁化落去咯。咁你可以一個人演零至八十。 如果有人揾我，請你快啲收到呢個訊息就揾我啦。 呢個係。骄傲嚟嘅，恭喜你，堂妹，好多人羡慕， 多谢， 能演亦都能做主持，当然能唱歌。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运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愉快。 上最初，唯独你欣赏我，比我更多，埋头做。 我的驕傲，咁誒當然大家都識唱啦，即係 hit 足嘅，有冇廿年啊？呢只歌 係 有啊， 翻咗起碼十幾年， 有啊，十幾年啊，起碼有，我記得 hit 嘅時候， 係一首好有勵志性嘅歌嚟嘅。 good 㗎，我即係贊成多啲勵志歌嘅，因為多數歌都係情歌嘛，咁誒容易打動啲青少年啊，或者年青人嘅心啦。咁但係勵志咧就。要睇下边个唱啦。咁如果系阿妈咁恶样唱，咁啊梗唔得啦。 阿妈好想你成为佢嘅骄傲啊！ 系啊， 好努力咁唱阿妈。 系啦，咁有阳光感同埋励志歌咧，我觉得系有用嘅。即系有时我觉得呢只歌唔系净系好听唔好听，唔系一个单嘅 entertainment。 嗯， 即系唔系净系娱乐嚟嘅，系有如果有教育性就更好。如果有最重要就是鼓勵性，嗰啲鼓勵性咧就唔係話一定要攬住頭巾寫住必勝咁樣，唔係呢啲，係即係會安撫到人，即係治癒嘅。咁我覺得咧係非常之有用嘅，變咗多功能。咁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就最後一個部分啦。咁啊，揾你啲你自己中意嘅歌就最好。 可以啊，呢首近排好多人都好喜歡我唱，但系慧嫻姐姐嘅一首比較冷門少少嘅作品。佢即系呢首歌 hit 翻上嚟嘅時候咧，佢自己都唔知道會咁 hit， 所以我覺得好似勵志歌一樣啦，都係你唔知幾時無端端係會可能幫到人嘅。不過我情意結呢首歌咧就係、是、情歌嚟嘅，傷感啲嘅就冇關事。但系我會覺得真係作為一個歌手都 keep 住做歌。你不会知道几时你自己的歌是、原来会对人是会有一些影响 的、这些都是每一个歌手的情意结来、 没错真的 想去 hit 那些都未必 hit 忘记了他 又突然间 这样都有这些就是情意结 为何每次早餐仍然找你撲衫那朝分手都要絕入中上班明明能够过得这关仍会旁人声赞原来顽强自爱这样难难得的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都美丽别怕你将无人会代替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便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碰过这回忆脑底。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再爱一次再离开到底。难得的激情终枉费，残忍的好。 可想起你便不必动作，能为朋友了解更多，为何仍前言未过，原来余情未了的是我。你把玻璃放低请给我跪，愿这便和你有新话题，然而别叫我小心身体，放过这回忆奴隶，用你假的叹息当真的安慰，再爱一次再离开到底，难得的激情总枉费，残忍的好人都美丽，让我仿佛这死结才矜贵，难狠的关系不可畏，离开的恋人都会像命运缠绵我一世。 有一首好少听到佢唱添，以前啦，因为可能佢嘅流行曲都好多啦， 咁啊， 佢呢排又喺香港 active 翻咯，我觉得佢同你有啲地方相似嘅，第一就系、是、佢唔系好高大嘅，都系、 嗯，我见过佢一次真人，系啊，就喺佢演唱会嘅时候， 咁、嗯、演唱会啊离远睇啊未必清楚啦，但系同你、嗯、其实同你诶唔系差得好远嘅，咁但系咧声音。个声音系有啲相似的地方，好个人好似细细粒，但系声音好响亮，好清，好 响， 好入耳，同埋好入咪啊！ 多谢。但 我哋呢个咪咧唔系贵嘢嚟嘅，咁但系你可以诶远啊近啊吓，那么远那么近咧都可以。 就住玩就住玩， 玩得好好。咁诶，我想问大家个问题就系、是，大家想唔想好似阿堂妹咁样啊，长青不老啊，系咪？永远都青春美丽啊！一二三，答想。 大家都想。 呢个歌系一个祝福嚟 嘅，嗯， 从衷心希望大家真系可以有呢四个字。 踏尖仍够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可得分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要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身世。 特别吸引啊，堂妹 ，thank you， 同我哋唱咗咁多好听嘅歌， 好开心啊！终于上到嚟， 多谢你。进入尾声啦，我哋最后一只歌，拍拖嘅可以去翻呢一个情怀， 系 印啲请帖，下次请你再嚟， 好啊，绝对好。 多谢心机旁边所有嘅朋友，多谢。 忘掉种过的花，从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起点，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转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 我亦都多谢今日 on piano 嘅 Vince 铃声琴手 ，on percussion and guitar Boris， 当然堂妹 ，thank you， 多谢你。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令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